匈牙利劳工党6月2号在网站登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，永远发扬光大金正恩同志伟大的先进革命思想和意义。